泽科尔先知书第十九章。你因为以色列的君王唱一篇哀歌说，你的母亲原像什么？她像群狮中的一只聘狮，我在壮狮中养大了幼狮，她养大了一只幼小的，她就长成了壮狮，学会了撕裂猎物，吞噬人类。列国于是下令追捕他，他遂在他们所设的陷阱中被捕。人便用鼻环把他牵到埃及地。母狮见自己所等待的、所希望的落了空，就另取了一只幼狮，使他成为壮狮。他在群狮中徘徊，成了壮狮，学会了撕裂猎物，吞噬人类。他把猎物带到自己的穴中，恐吓羊群。那地方和居民对他的吼声无不惊惧。于是各国由四周各地追踪他，设下罗网捕捉他，终于在他们的陷阱中被捕，然后给他戴上鼻环，把他装在笼中，将他借送到巴比伦王那里，将他囚禁在狱中，免得在以色列的山上再听到他的吼声。你的母亲像园中的一棵葡萄树，栽植在水旁，因为水多，果实累累，枝叶繁茂。它生出一根粗壮的枝条，可做统治者的权杖。它的躯干高大，超过其他的枝叶，因它身量高大，在茂密的枝叶中也可以见到。但是在狂怒中，它竟被拔出抛在地上，东风吹干了它的果实，它粗壮的枝干被折断而干枯，为火所焚烧。现今它被栽植在沙漠中，在那枯燥干旱的地方，由枝梢上冒出一团火，焚烧了它的枝叶和果实，没有给它留下一根粗壮的枝条做统治者的权杖。这是一篇哀歌，可为追悼之用。